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晨，星期天今日是3月7号早上时间来到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一起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亦都希望今个星期大家由星期日开始都是新的一周，新一天开始大家都可以正能量满满，开开心心，精精神神地继续我们的生活啦。现时室外录得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2%。今朝早明显都是比较清凉一些，而且未来两三日的朝早这些时间都是稍凉的。如果你都要外出的话，就记紧一定要注意保暖，千祈不要被病魔乘虚而入。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追忆里一切的好东西也日满你的最美。如浓茶里心着爱，心着快乐，心着你，让我好偷偷细味，共你举杯，微妙人生里终于有你，有了生机。我那天经过碰着你，你笑得比这世上美，叫我不得不追求你，世界中一切亦无美，不一起你也许不算最完美，却更加使我挂念，叫我舍不得不留起，是分秒来共你一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 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 好点题嘅歌名，歌曲名字叫做《接近》。嚟自张学友加上陈慧娴嘅作品。如果你以前都有睇过呢一套电视剧嘅话咧，相信呢一首歌对于你嚟讲一啲都唔陌生啊！天气凉凉地嘅时候咧，好中意拣呢一种声音嘅歌曲送俾大家。好似特别暖心的 理想之中算式之中和目前几多不相同放不轻松脑袋屈结中还剩余几个未完美梦那天测这岁数定已在高峰俯瞰世上美好却发现原地全了圈仍然未越过焦土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每段路途蓝图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早有记号平死追快碰到却更是烦躁今天我怎么欢笑碰不到当初计好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打开赤道再高一点远多一点无尽头的种种执念要怎么演再怎么发展就在时钟里为谁兑现担心老到所以困兽换过活方算是老到太畏惧明日会变糟为梦现在要安好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每段路途蓝图上要结婚要窒息每日谁定下这秒钟谁改到我我想漫步天涯下那些贵宝不过尘土都不堪也无再追再碰到再继续犯错不必要见识不过也很早当初计好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赤道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不急躁愿我为你拨去云梦 送上嚟自林奕康嘅新歌，歌曲名字系《时间的囚犯》。如果今朝早咧都有任何嘅点唱，又或者系有一啲嘅说话咧，好想透过大气电波打电话上嚟啦。咁啊，电话号码系1872388，可以咧同我林慧一齐倾下啦，分享一下，大家互相咧咁样问候一下大家。其实咧呢一个时势嚟讲，都系一种福气嚟噶。就算可能唔系可以成日见到自己想见嘅屋企人啦，或者亲戚朋友，亦都可能咧平时大家惯常做嘅一啲。活动都会减少了但是这一通电话的问候又或者是一个点唱其实都可以温暖到大家的内心 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始终波浪起跌，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经得 面好运。生与你拥抱着永恒， 相隔几多年在哪一个时代听都觉得歌词很重要。送上罗文的家变。 迷茫的一颗心曾留下多少抑郁，你又就似那幽林内一丝清风，低声唏嘘令沉寂泛起骚动，我茫然醒觉晚星送，但觉得心 有啲歌咧，你一听，无论系歌词定还是系配乐同编曲，都可以令到你咧刹那之间好似纾解晒自己所有要令你皱眉头嘅原因一样，可以放松下。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快乐发生内，我心我心，情如醉，参参心中爱，每一次都。在温馨暖入我体内，每一次都情浓似醉，快感永不变改，明白有爱有家在，善受冷暖也心海，无论塌下半边天都不变改，从未有变过一日， 你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这一首来自小凤姐徐小凤的《风雨同路》送给今早早听着香港电台的你。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且相亲，自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而慢，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横头磡加强苑嘉盈阁一个低层单位凌晨三点几发生火警，至少一死一伤，包括一名大约六十岁的女子死亡，以及大约八十岁的女户主腰痛，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指起火之后多人报案或见到浓烟，起火原因未明，大约九十人疏散。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央视访问。梁振英表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完全是对基本法的正常延续，未来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不会低估难度。除了完善选举制度，仍然有本地法律的修改工作，之后仍然有几场选举要好好落实，达到修法的原意。所以这个工作不只是两会期间的工作，亦都不是未来一两个月的工作，接下去工作至少持续一年。另外，梁振英被问到在坚持爱国者治港方面，怎样评估一个人是否爱国，以及怎样防止一些人扮演爱国者，梁振英表示可以透过排除法。爱国者是有一定的定义，但不爱国者甚至违反国家利益、危害香港利益的人，例如走到美国或者立法会里面捣乱，肯定要排除出去，来确保爱国者治港。他表示希望透过社交网站点出这些人的名字，向社会发出一个讯息，就是道理在建制派一方，不要怕，不能够怕。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万九千亿美元的疫情救助方案，方案将会送回众议院表决。总统拜登期望众议院亦都能够通过，令他可以尽快签署成为法例。拜登预计美国民众最快可以在今个月领取政府发放的款项，救助方案亦都能够加快疫苗制造和分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预计众议院将会通过法案，拜登能够在今个月十四号签署之后生效。德国甲组足球联赛，拜仁慕尼克主场4比2反胜多蒙特，拜仁的利云道夫斯基大演帽子戏法。多蒙特在开赛9分钟凭哈兰德连入两球领先，拜仁的利云道夫斯基之后亦都两度建功，两队半场踢成2比2。换边之后，拜仁的哥列兹卡和利云道夫斯基的入球4比2反胜。莱比锡作客3比0大胜弗赖堡，拜仁24战55分暂列榜首，莱比锡53分排第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一套经典日剧配上经典主题曲，每首歌曲建立于不朽爱情故事。用音乐见证最触动人心的一刻。星期日下到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拳套，重温超过二十年的感动，九十年代日剧主题曲特辑。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来自印尼的一位健康美女 Jennifer。 Hello Jennifer。 Hello semuanya, nama saya Jennifer, saya asalnya dari Jakarta. Saya sudah tinggal di Hong Kong sekitar 6 tahun. Awalnya dulu kuliah di sini, lalu setelah itu sempat ke Singapura, lalu saya kembali lagi ke sini untuk bekerja. Sekarang saya bekerja di perusahaan teknologi di Hong Kong. Jennifer 说她是来自印尼的雅加达，一开始她是来香港读书，之后就去了新加坡做嘢，咁跟住而家咧就喺香港嘅一间科技公司工作，住咗喺香港差唔多六年噶啦。嗯，好好奇，有咩原因促使你离开咗香港之后又再翻嚟嘅？ 其实都 saya suka banget sama Hong Kong karena nomor satu Hong Kong itu sangat aman. Dari saya kuliah sampai sekarang, kalau saya pergi kemana-mana sendiri, mau kapanpun dan dimanapun, saya selalu merasa aman. Lalu Hong Kong itu public transportnya sangat efisien, banyak option seperti MTR, tram, ferry. Jadi karena itu semuanya efisien dan cepat, dan banyak hal yang saya bisa lakukan dalam satu hari. Contohnya pagi hari bisa hiking, lalu siang bisa ketemu teman untuk makan siang, malamnya kalau saya mau ke pantai pun juga bisa. Selain itu juga Hong Kong itu lokasinya strategis. Hong Kong itu adalah the center of Asia. Jadi karena itu banyak orang dari seluruh dunia yang datang untuk bekerja dan belajar di Hong Kong, dan karena itu saya bisa bertemu banyak teman baru dari seluruh dunia. 佢话因为佢真系好中意香港，首先佢觉得香港好安全，如果佢一个人想去任何嘅地方都绝对冇问题。第二，佢觉得香港有非常之高效率嘅交通工具，好多选择，例如系地铁、电车、渡轮，全部都好有效率，而且非常快。就算佢一日有好多嘢想做，例如系朝早去行山，中午见朋友食个午餐，夜晚如果想嘅话咧，仲可以去埋海边添。除此之外，香港嘅地理位置非常之优越，世界各地有好多唔同嘅人会嚟读书或者系做嘢。所以佢喺度亦都识到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嘅朋友。最后啦，同你倾偈咧，知道你发现好多咧印尼同埋香港嘅一啲有趣嘅不同之处啦，不如分享下有咩有趣嘅经历啊？ Iya, jadi dari pengalaman saya sendiri, perbedaan budaya atau gaya hidup yang menarik adalah di aspek ulang tahun. Kalau di Indonesia itu, kalau orang yang ulang tahun, biasanya kita traktir teman-teman kita yang membayarkan mereka kalau misalnya makan-makan. Tapi kalau di Hong Kong itu, justru yang ulang tahun itu yang ditraktir oleh teman-temannya. Jadi kalau misalnya di Indonesia, biasanya kalau saya ulang tahun itu, saya harus pikir, aduh saya harus menyiapkan uang yang banyak untuk traktir teman-teman saya. Tapi kalau di Hong Kong, ulang tahun itu sangat bahagia karena kita yang ditraktir. Selain itu juga kalau di Hong Kong itu kelihatannya tuh wajar kalau merayakan ulang tahun misalnya sebelum seminggu sebelum ulang tahunnya. Tapi kalau di Indonesia kita melihat itu sebagai tabu karena dibilangnya umur kita akan pendek. 佢話喺生日方面咧，佢發現咗一啲好有趣嘅文化差異啊。因為喺印尼咧就係生日嗰個請客嘅，咁所以咧佢生日嘅時候咧就要準備好多錢去請朋友食飯。不过在香港他就很开心了，因为呢生日那个通常呢就不用付钱的嘛，寿星通常是被人请那个的嘛。另外在香港生日之前的一个星期提前庆祝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啊，但是原来在印尼提前庆祝是一个禁忌来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令到寿命很短。哇，真系唔讲唔知道，咁你最初嚟香港，应该都有人帮你提前庆祝噶啦。咁嗰阵时你咪觉得好奇怪咯。 Cerita sedikit, ketika saya lagi magang, ulang tahun saya itu kan pas kemerdekaan Indonesia tanggal 17 Agustus. Lalu ketika saya magang, teman-teman kerja saya memberikan saya kue pada tanggal 16 Agustus dan saya pun kaget. Karena itu pengalaman pertama saya bekerja di Hong Kong waktu itu. Jadi sekarang saya mengerti bahwa di Hong Kong itu wajar untuk merayakan ulang tahun sebelum tanggal ulang tahunnya itu sendiri. Jennifer 話咧，佢記得有一次，當佢仲係實習生嘅時候，佢嘅生日咧係8月17號。咁嗰陣時咧，同事咧喺8月16號送咗個蛋糕俾佢。嗰陣時咧，佢覺得非常之震驚啊！不過而家當然明白喺香港提前慶祝係一件非常之正常嘅事啦。哇，真的学到嘢！咁我以后咧帮印尼朋友庆祝咧，就记住，千祈咧就唔好提前啦，一系就喺正日或者系正日之后嘅日子，咁就最好啦。我知道咧 ，Jennifer 除咗喺资讯科技公司工作之外咧，佢仲系一位 bra 嘅导师。不如下一集同我哋分享多啲啊！今集多谢晒 Jennifer，thank you。 Satir. 正式接听大家电话之前咧，讲一讲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先。如果你今日咧都有外出嘅计划嘅话咧，就一定要留意一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咧天气稍凉，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嘅早上咧都系稍凉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20度，相对湿度咧系91%。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正式接听下大家嘅电话啦。第一位朋友咧，有 Daisy， 早晨 ，Daisy。 早晨啊，林慧。 早晨，你好嘛？ 恭祝你身体健康，大家 最多谢多谢，你都为咗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大家最紧身体健康。咁、我想喺度希望香港各位嘅医护人员啦，同埋嚟紧准备打疫苗嘅各位咧，都可以身体健康啦，就冇乜不良反应啦。如果真系自己有啲唔舒服嘅咧，就真系千祈唔好去啦，都唔希望再有啲唔好嘅新闻啦。 系啊， 系啊，系啊，希望即系嚟紧我哋要战胜疫情啦，唔需要再戴口罩啦。不过都要大家仍继续努力，先至可能都系年底嘅事啦。 系 啊，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啊，呢样嘢 真系啊，即系我都好担心就系、大家以为咧打咗疫苗就可以即刻除低个口罩啦，咁、但其实都唔系啊， 系啊，即系所以仍然都系要保持社交距离啊，就唔好话啊谂住一放宽咧就扮把声就涌晒出去啦，即系点都要 keep 翻自己应该做好自己要做嘅嘢咯，系啦、 咦 ，Daisy， 我发觉你同我谂嘅都几似嘅，即系我都系咁样觉得，哦，我都担心大家一觉得一打咗针啦，自己就冇事啦咁。 系啊，因为我农历新年咧冇去拜年啦，咁我妈闹我，即系怪我好唔去我大佬度啦，又去我妈度啦，之后佢年廿几问我咧，我已经我睇下点先啦，我话即系再迟下先再讲啦，即系我都唔想咁乜嘢啦。咁我之后到后屘，我成初七初十五好似系佢再，我先至揾我妈咁样啦。即系都知佢嬲咗噶啦，即系老人家。咁都冇办法，我就嬲由佢嬲啦。咁我我即系话阿仔二月尾又考试，三月头先至完啦。我话要有心啊，十月都系拜年时啦，有乜所谓啊？ 氹翻咯，之后唯有解释翻俾佢听咯。 系咯，即系请翻佢食饭啊！开头佢都仲嬲嬲猪噶。我话你阿仔就嚟考完试啦，你几时得闲出嚟同你食饭啊？我起码一个月都会有一两次同妈妈去食饭嘅，系啦。咁系啦，咁即系都希望各位老人家即系自己要 keep 住。睇自己身體情況啦，就唔好令啲後生擔心噶啦。 同埋我覺得咧，今次咧即系睇到啲新聞啦，雖然大家都係好唔開心啦，見到有一啲人士即係因為打咗疫苗有啲不良反應，但其實另一邊雙咧，我覺得都提醒翻我哋啦，大家即係除咗話一邊淨係諗住打疫苗咧，可能有時都諗下啊，其實定期係咪都需要幫自己做一下啲身體檢查咧？ 係啊，係啊。 因為真係可能自己咧本身個人都好強壯嘅，但係嗱、好話唔好聽，有時真系 病唔知啊， 系啊，真系有啲，譬如如果系真系长期病患者咧，有好显著嘅一啲症状，咁啊，当然知道自己身体有咩状况啦。但有啲人可能真系有啲隐性嘅病，又或者系真系冇留意，你知啦，而家好多都市杀手噶嘛。 系 咁，所以真系都可能提醒下我哋啊，就算咩年纪都好，即系你话好后生都好啦，都可以定期咁样选择下做下啲身体检查，其实都系对自己健康一个保障。 我记得我啲同事有啲30-40岁喺身边，有时都讲话啊，我约咗去做 body check，其实都系爱锡自己、爱锡你家人嘅表现，即系有啲女性病啦、或者有啲初期你可以早啲发现到嘅，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就唔好病先去睇医生，唔好有个咁嘅观念咯。 系啊， 即系可能啊，如果可能你中地40-50岁啦，可能都定期啊2-3年或者密啲啦，咁睇住需要就都去考虑做一做，尤其老人家有医疗券咧，更加系一个好嘅选择，就唔好俾即系有。人哋坊間話啊，你有醫療券買乜買乜啦，就即係俾人哋氹咗咧，去用咗啲唔應該嘅地方，就反而保障唔到自己身體咯。咁我想點唱係咯，即係最嬲尾即係唔阻下一位聽眾啦，我就想點唱俾屋企人嘅。咁我先生咧都係好好嘅，咁陪伴咗我好多唔同嘅日子啦，高高低低，我啲情緒咧有時就。都好发癫下啦，咁佢都好包容， 个个都有发癫嘅时候嘅， 系啦，即系你忍我，我忍下你啦，咁佢又好好嘅，即系有时佢系真系好好先生到第一次见佢嘅人都会觉得啊，你先生真系对你好好啊，好好斯文，好好锡你啊，咁即系。 可能初次见佢一两次人嘅人都会翻嚟同我咁讲翻咧，我好感激佢喺我身边啦，同我一齐行我人生下半部分嘅路，希望继续都会有佢啦。咁佢3月27号咧就生日，佢叫阿肯，咁就希望佢听到呢、這、一个点唱啦，或者嗌佢上网听翻， 系啊，可以上网重温。 咁因为佢系翻夜班嘅，所以佢都好辛苦，即系朝头早啊凌晨。5点几、6点有时7点几、8点 OT 先收工嘅，咁都希望佢保重身体啦。咁就日日都开开心心，就我哋过啲好简单嘅生活就好够啦。多谢晒阿恒。 其实系啊，有大家互相作个伴咧，其实就平淡嘅日子已经系好幸福噶啦。 系啊系啊，我都好同意，多谢晒。 希望你哋永远都咁幸福，咁样一路到老啦。 好啦，好，多谢 多谢电话 Daisy， 拜拜。真系嘅，而家呢个年头咧，最紧要嘅第一个愿望咧，都系好老土，身体健康。因为健康亦都系得来不易。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陈太，早晨， 早晨， 你几好吗，陈太？ 好 好啊，好就好啦。 系啊， 啊咁今朝点解打电话嚟嘅？听唔听到啊，陈太？吓点啊？诶，个电话好差喎。吓，今日点？听到啦。 我得唔得？而家？ 诶，而家可以啦，而家听到啦，而家 可以啦。 系啊，今日点啊？你头先讲到 3月。昨日啦，讲咗昨日先，昨日就我妈妈85岁嘅生日啦。 吓，跟住咧，有冇一齐见过面咁啊？琴日 有啊，咁我哋五兄弟姊妹啦，咁同埋我自己啲孙啊，佢啲侄啊，咁啊一齐就同佢祝寿啦。 吓，咁咁好开心啦，系咪啊？ 系啊，因为冇得出街食饭咧，就。破天荒咁样去咗佢屋企煮饭， 哇！咁好犀利，要煮好多人饭系咪啊？ 煮20几， 哇，都好夸张，20几人系边个负责煮先咁？ 我细佬啦，阿伟同埋我啦，咁啊分两位食啦。 啊，咁嘅地方都够大，大家系嘛？ 系啊，地方都大， 系咯，20几人，哇，开两台都好犀利。 开唔到两台，投以为用先。 哦，明白明白，咁啊呢一个大日子啦，咁今朝就特登想打电话上嚟祝寿啦，系咪咧？ 有祝寿啦，跟住咧就同埋3月9号咧，我同我先生就结婚39周年。 哦，39年啊，即系好快又迈向40啦。 系啊系啊，好时间真系好快过。 系咪即系我唔知道咧？结咗婚39年咧，仲记唔记得结婚嗰日嘅情景系点嘅咧？ 记得， 真系噶，即系好深刻嘅，真系， 真系好深刻嘅。 咁39年嚟，你觉得先生系越嚟越进步啊，定系越嚟越懒散呢？ 其实咧呢39年咧有好有有开心，亦都有唔开心啦。 一定啦，点会日日都咁顺啦？但系就即系可能喺你开心嘅时候咧，你又会即系觉得啊，呢一个系一种福气嚟噶。但系当你唔开心嘅时候咧，可能喺你脑海入边嗰啲开心嘅回忆咧，又帮你融化翻自己。即系譬如嬲嘅时候，谂翻佢对我咁好，不如都系唔好嬲咁，或者我主动啲同佢讲翻嘢先啦。咁有时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就咁样维系咯。 系啊系啊，佢都都好包容嘅。 咁你哋一齐可以相伴到咁多年，咁证明大家都系有一个相处之道喺中间嘅。 佢都好好嘅。 咁你今朝就系又想点唱埋俾先生啦？ 系啦系啦。 好啊，有冇特别说话想同佢讲啊？ 希望佢嘅身体好啲啦，因为佢只脚成日都痛嘅。 吓，系风湿嗰啲啊，定系转天气唔舒服，定系旧患嗰啲啊？ 旧患又有啦，同埋佢个脚嘅菠萝盖系退化啦。 系，咁啊，真系要尽量可能避免行楼梯啊，或者真系有啲屈曲嗰啲关节运动咧，就要小心啲，或者咧都适量地做少少呢啲运动。 但系佢做嘅工作就一定要。行楼梯啦，又要屈啦，因为佢系做装修嘅。 哎哟，咁都真系可能都几麻烦咯，有时做嘢痛起上嚟。 系啊， 就住就住咁嗬，系嘛？ 是啊是啊，咁、就希望佢好啲啦。 系啦，一定会好啲嘅，一定会好起来嘅。即系可能会唔会调理一下，或者可能真系适量地做啲运动咧，等嗰啲关节唔会太紧咧，就可能会喐动得舒服啲嘅。 系而家先至开始咯。 系咪啊？不过唔紧要啦，有心唔怕迟嘛。成日都话，如果你日日都谂住话而家太迟啦，咁咧你就永远都唔开始做啦。咁但系如果你觉得啊，其实今日开始做就今日开始进步咧，咁你又可以试下，可能慢慢慢慢又会好啲嘅。 系啦， 好啦，咁我哋 咁我都想话俾佢人哋听，佢叫做咩名咧？ 啊，好啊，请讲，请讲，陈生我就系知道，因为你 系 陈太， 系啊，就叫做陈耀成 啊，系啊，成哥， 系啦， 咁我预祝你哋咧啲屋企嘅喜事咧，个个都系啦，身体健康啦，因为健康先至可以咧一路咁样过日子，咁啊再创造多啲幸福同埋开心嘅片段啦。 是啊是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陈太。好，拜拜。好啦，我哋应该要听一听呢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啦，时间紧迫，听下接咗边个入嚟先。早晨，邱女士早晨。 早晨啊小姐。 早晨啊，我是林慧啊。 是啊，林小姐你好啊。 是啊，点啊。 我今日就打电话嚟我老伴啊生日。 今日系正日啊。 72岁生日啦。 哦，72岁。 是啊，咁啊我啊祝佢身体健康啦。即系我哋两老嘢健康又唔好负累啲后生，系嘛？ 好乖、啊，你咁样谂。 咁啊系啦，人哋后生又有头家，又要做搵食，咁啊，佢哋一叫我哋去打疫苗，嗰个新抱啊叫我哋去打，咁啊我哋都要去打啦。即系打疫苗咧，就系、是、要就可以就是可以克服呢、這个新冠疫情噶嘛症噶嘛系嘛、克制呢疫咁啊克制疫情啦咁啊我哋要打啦即系我哋又要信呢个科学啦唔好话因为今次一个人死就话唔好唔打好过唔打啦系嘛、我哋又要去打啦我要打噶。 我成日都觉得即系阎王叫你几间死咧，你都控制唔到嘅，所以咧我又觉得真系我觉得如果要去做一个自己公民责任，就自己做啦，同埋都自己选择啦。 打咧打啦，科兴噶啦，而家咧科兴啊，全世界都抢购啊嘛， 你已经决定好晒啦嘛？ 系啦，咁我哋啲科兴系我哋中国发言噶嘛，咁你唔打唔用打外国咩？咁我哋体质各方面，希望咧大家老友记咧都要去打啦。即系你如果有病嗰啲咧，我哋而家医疗通嗰啲就医院就知道噶嘛，知道我哋有咩事，咁你又又多嘴讲俾医生听，你又唔好隐瞒咯。即系你又即系唔好隐瞒咩病，又要讲俾医生听，咁你咪。可以放心去打咯，系嘛？ 系咯，最紧要都系清楚了解自己身体状况，咁然后咧就再决定到底系咪真系适合打啦，又或者系任何嘅一啲治疗方法又好，或者预防方法都好，咁即系自己一定要做得足咯。例如戴口罩啊，保持社交距离，都唔系打完针之后即刻就停晒呢啲措施啦。 而家真系要靠疫苗啦，唔靠疫苗靠咩嘢啦？系嘛？ 好啦，嗱，我哋今朝早倾住咁多先，多谢晒邱女士嘅。电话咁啊喺七点钟之前咧，为你送上呢一曲咧，我觉得好代表到大家今朝早嘅一个心情，就系、是、如果你能够咧同你最想见、最爱嘅人喺埋一齐咧，就算生活咧平平淡淡，都一样系好幸福、好快乐嘅。送上呢一首嚟自 Danny 陈百强嘅作品，相信你一听到咧都知道系乜嘢歌噶啦。呢只歌叫做《涟漪》，希望大家都可以幸幸福福、快快乐乐。 全因为你，

次除了演出之外 ，Jennifer 咧亦都参与咗呢套微电影主题曲嘅创作嘅。佢话最考起佢系声线上嘅运用，唱起上嚟要好似讲故仔咁样，唔可以太激动，但系又唔可以好似读书咁。喺录音室，佢都花咗好一段时间去揾呢一把故仔声出嚟。作曲大卫、余香莹、填词陈心瑶、编曲监制大伟，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余香莹最好陪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10，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直播室咧，除咗有我林慧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神秘巴基格先生， 神秘巴基格 Barbie， 好精灵啊！我觉得格先生今朝早，不过我觉得你醒目咗，真系你识得攞翻件好似厚少少嘅衫出嚟着， 因为呢排真系冻咗嘛，我屋企嗰个老人家都唔系好老嘅啫， 好彩你澄清翻，如果唔系你今晚咧就会。收到呢段 audio， 你今朝讲咩话？ 我个靓妈咪咧就话：，哇，点解咧？之前几日咧已经暖咗，而家又冻翻嘅，好辛苦啊！又拎翻去啲袜啊、厚嗰啲衫啊着翻啊，佢就好多嘢讲嘅。如果系有变嗰啲天使。 我正想就係同你讲啦，如果屋企有一个呢習慣咗去印尼居住嘅人啦，无论係你屋企华侨又好啦，定还是真係印尼姐姐都好啦，係咪真係对于呢一种呢潮湿同埋呢稍凉嘅天气呢会特别敏感嘅呢？ 我觉得会囉，觉得係是辛苦的，觉得你个人好冲咯，聚住咯，你觉唔觉啊 ，Barry？ 我觉我好有呢个感觉。 但系我就谂一谂印尼嗰度咧，有冇啲去湿嗰啲方法咧？我不停咁样谂，但好似咧就冇乜噶。但系我都之前啱啱嚟香港嘅时候咧，见到呢、這个撞到呢个天气嘅时候咧，我个人突然间好攰啊，好似好想瞓觉啊，冇乜精神嘅时候咧，我唔知咩事咯，我以为我病咗噶，我以为惨啦，唔知道有咩暗病啦而家。 其实都似系呢种感觉，真系好攰啊！好似突然之间觉得啲手手脚脚好似有啲软软地啊，啲关节又唔系几舒服啊！ 系出街嘅时候咧，行两步咧就觉得系好唔想出街啊！点解会咁嘅？咁后生啫，系咪有病咧？而家觉得自己 你警觉性都几高啊！ 真系我觉得好惊啊！嗰阵时咁又冇人同你解释啦，我又唔识点问，你又唔知道呢个系同天气系有拉楞， 同埋你好惊啊！你好惊问下身边啲人，点解我觉得我呢排好似懒？咗嘅，然之后大家就觉得吓乜？你觉得你自己懒咗咩？ 同埋好痛个身，你肥咗啫。咁人哋真系话你肥咗，梗系会懒啊嘛，唔喐嘛，肥咗咪系咁咯，系 先好合理咁嘛。所以就唔敢问人啊。 咁就后屘嚟咗香港一段时间，先知道 哦，原来是湿气，是要喝有有啲嘢啦，真系系啦，去湿香港啲配方啦咁。但系有人后屘同我，我都谂过系啊，哦，你哋印尼个个都识去湿噶啦，你哋食辣椒啊，日日食辣椒就辣椒真系去湿啦咁样。我心谂系噶咩？ 我都想问你辣乜辣椒可以去湿？ 我唔知道啊，同埋我哋嗰度咧唔会突然间咁样咯。我谂系印尼嗰啲天气咧系有地方系真系湿嘅，系真系一年咧都系长期湿嘅，所以啲人已经惯咗，所以就唔会话特别需要特别去湿。但系香港咧突然间好干，突然间好湿。又再乾翻，又再濕翻，咁先辛苦。 係嘅，因為個季節交替同埋轉換啊，雖然都有重疊嘅時間嘅，但係咧明顯嚟講，春天咧係真係濕氣係好重嘅。尤其是咧，我本身都唔係非常之察覺春天嘅來臨啦。直至到嗱，除咗話最近聽到有雀仔聲叫啦，見到啲花開曬啦，同埋見到蝴蝶飛之外咧，最明顯嘅咧就係因為我媽媽嘅屋企咧係對住個山嘅。咁你望住个山咧，通常你个能见度高或者低咧就好明显嘅。咁啊，琴日咧话说就赖屋企啦，咁啊望住出边嘅时候就话啦，啊系咪落大雨咧？点解完全睇唔到窗出边嘅嘢嘅？ 晒啊嘛， 冇错啦。咁我就谂啦，啊到底系好冻啊？即系因为有时咧室内同埋室外温差大咧都会蒙噶嘛。咁我就即刻走出去睇下啦，到底系大雾啊，定还是真系潮湿到咁咧？咁我发觉原来咧呢啲咁嘅天气咧，真系唔怪之得咧，人会有关节痛啦，或者觉得自己个人好重，真系潮湿得好紧要。嗯， 系啊，所以啲价格如果啱啱嚟香港嗰啲，分分钟都会觉得系奇怪，好似我以前啦，有冇暗病啊？咩事啊？而家点解咁样嘅？分钟就真系要揾方法点样去一去湿啊、 嗯， 或者可能自己身体都好嘅，可以识自己调教嘅咁啊，恭喜 习惯咗啦，系咪已经？即系你都唔会再有呢一种觉得唉好攰啊！ 但系我觉得其中一个咧，你知道春天你头先讲春天到咧，你真系讲得系出边嗰啲花开啊！我咧就 向正嗰方面谂啊嘛， 我咧就去supermarket 咧见到咧好多。去嗰度吸濕嗰啲 product 全部擺曬出嚟啦，同埋嗰陣時你就會諗翻，哦屋企嗰啲擺喺櫃嗰啲吸濕嗰啲盒盒啊，嗰啲吸濕珠嗰啲嘢，你就要換啊，或者係要再嚟過啦。啲衫或者係擺入去嗰啲分鐘，如果有太陽嘅時候要曬一曬啊，類似呢啲咯。 其實都係嘅嗱，除咗你話覺得個人嘅狀態咧會因應呢個濕度而有所改變之外咧，其實我諗咧對於印尼姐姐咧比較重要嘅一環咧，更加係咧留意。即系雇主屋企嘅家居上，对于啲湿气咧，会唔会有啲乜嘢不良嘅反应咧？首先第一，我觉得咧潮湿嘅天气咧系好容易令间屋发毛嘅。 系啊， 咁咧呢样嘢咧，我觉得对于印尼姐姐嚟讲都系一个难题嚟嘅。例如啲乜嘢会发毛咧？我觉得最常见嘅鱼就系墙纸啦，或者墙壁啦。第二咧就系嗰啲嘅瓷砖中间咧，好多人都会有嗰啲嘅玻璃胶咧，白色嗰啲位置咧，突然之间咧因为春天咧就会多咗好多黑色嘅一点点啦，甚至乎如果你本身有水渍咧，你又唔系经常抹干嘅话咧，就更加明显。嗱，呢一个可能对于雇主嚟讲咧系一个 spot check 嚟，即系突然之间，揾一个位嚟 check 下印尼姐姐勤唔勤力，抹得干唔干净先咁。咁呢啲位置咧喺春天系特别显著地见到会有呢啲嘅渍同埋啲发毛啦。第三咧就真系可能要留意一下啲衣物或者系衣柜啦。我格先就话斋，如果本身可能咧衣柜都有摆开一啲防潮剂嘅，嗱而家市面上真系好多啦。如果你大格衣柜可能可以摆大啱啲嗰啲啦，细格嗰啲咧就可以摆啲好似你冬天暖包嗰啲 size 咧，一包包咁样啦。咁可能真系要留意一下，到底会唔会咧需要摆呢一啲装置。第四样嘢，我觉得咧就系如果你屋企有抽湿机或者干衣机咧。可能呢个春天咧，你啲电费就真系不得了啦，因为应该会长开啊。 会唔会话边年会湿啲，边年冇咁湿？定系真系春天就系你系预咗系咁湿嘅咧？咁 Barbie， 我觉得咧系有分别嘅，但系咧我就唔识睇啦。我自己感觉上咧就系、是其实我觉得春天一定是特别湿，不过看看你自己住的位置会不会是特别容易偏向啲湿气啦，嗰年的风向是点啦。譬如我自己咧由细到大住新界区啦，我真的很明显觉得春天咧对于我的困扰是特别多的、尤其是咧因为如果你的楼层是真的可能对住啲山啊或者冇乜嘢挡的话咧，你真的稍微开一开窗咧，你成间屋是可以出水的、我试过咧，我屋企埲墙是有水珠的咯。 咁所以你諗下，如果住喺呢啲環境嘅，咁除咗你話睇到顯著嘅家居上面有水珠啊，或者有濕氣，其實你都唔怪得個人咧，即係可能會關節上面會痛啲啊，或者如果特別好似我咧跌過有舊患咧，我真係覺得腰酸背痛㗎會。 哦，咁即係你唔使睇天氣報告啊，今日啊去個濕度幾多啊，咁你就係知道自己 個 關節係酸酸地喎，今日一定係九十。percent 以上， 同埋系会瞓得唔好啊！因为咧，我自己都知自己事嘅，我都尽量唔开窗或者唔开好当风自己吹住啲窗，即系可能尽量系开远啲嗰只窗啦。因为我都觉得湿气对于我嘅身体嚟讲咧，嗰、那个适应系差啲嘅，同埋可能有少少运动啦，血液循环又唔系咁好啦。加上咧春天咧，如果我即系如果去室外，譬如跑步咁样啦，我又惊搭地线， 系 咁呢样嘢就真系要小心啦， 小心要望一望，要睇一睇。 系啊，同埋尤其是咧呢个礼拜咧都多雨水啊，即系间唔中可能都晒一阵雨啦、骤雨啦，同埋真系好潮湿，潮湿到咧有时我都分唔到到底个地板嗰啲湿咧系落完雨啊，定还是真系湿到咁咧？咁所以即系特别系老人家啦，真系都要好小心啊！行嘅时候咧就唔好咁心急，宁愿咧就预松啲。 隔隔去嗰度陪住啊雇主出街嘅时候，老人家啦，阿妈咪话或者系揸住啊雇主啊副主咧，都系要行得慢啲，睇翻清楚啲咯。 系啊，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人哋姐姐都可能呢一段时间会困扰啲嘅，就系咧喺嗰个做家务嘅时间安排上咧要调转。第一样嘢咧，应该要做咗洗衫同埋晾衫先，因为咧而家呢一排咧，你有冇觉得咧嗰个日出嗰个太阳嘅时间咧系好似明显地少咗？加上可能唔知系咪今个礼拜真系落雨落得比较密啲咧，啲衫真系好难干啊！ 嗯， 所以如果可能真系屋企未必会靠干衣机或者抽湿机去晾衫嗰啲咧。我谂你件衫真系要早啲开始晾，如果唔系你啲衫真系洗两日都唔干， 亦都系真系未必干得透添啊！咁 系啊，如果你话衫都仲好啲啊，如果你撞啱嗰日咧要洗床单啊、洗窗帘啊， 唔使住啦，等一等 真系要 拣 天气， 等嘅时候系啦，睇翻啲湿度啊、天气 啊，有冇落雨啊、好唔好天先洗啦。 真系啊，這個、呢一个咧亲身经历咧就我有个朋友上个礼拜同我讲嘅，就话咧屋企嘅格格咧好好啊，佢咧就真系帮佢咧换嗰啲嘅床。单啦，窗帘啦，嗱你谂下，窗帘同埋床单都系大幅嘅嘢嚟噶啦，阿格格真系好勤力。佢一次過同佢換曬全屋所有嘅窗簾同埋床單，咁跟住我個朋友咧放咗工翻屋企就好困擾啦，因為佢屋企全部可以晾衫嘅地方都晾滿曬嘢，因為唔夠位晾，再加上咧嗰幾幅咁大範圍、咁大面積嘅布咧，係真係好難乾啊！咁於是我個朋友就話：，唉，好似咧連咧出入都好唔方便，即係譬如如果你嗱浴室係一個其中一個晾衫地點啦，好多家庭都會嘅，同埋可能如果你有騎樓就晾騎樓啦。或者如果唔系有啲朋友仔咧，可能就会晾咗出嚟窗外边啦。但系我又知道香港好多屋苑又唔俾人哋晾出去骑楼咁，咁变相咧真系可能晾衫嘅位置系晾晒屋入边嘅。 你咪话去间房啊、睡房啊， 系啊，真系勾到周围都系。咁最冧尾咧，我个朋友讲俾我听，我觉得几好笑。佢影咗张相俾我睇，就系因为嗰个窗帘布咧干唔切啊。 就系挂翻上去再用翻啊！ 系啊，因为你横掂又干唔切啦，又冇位晾啦，咁不如挂翻上去啦咁。咁我就觉得，哎呀，你下次应该同阿格格讲清楚，叫佢唔好咧一次过洗晒咁多样嘢。可能咧你要帮佢分个 schedule， 即系今个礼拜咧就洗睡房主人房嘅嗰个床单先，跟住咧听日你先好洗个窗帘布，后日或者下个礼拜你先好换另外一间房嘅窗帘布或者床单，真系要同佢讲清楚咯。 或者要睇天气报告噶，格格，所以第一时间如果真系格格嚟香港做嘢或者喺屋企嘅时候请个格格咧，我就真系好建议咧，真系 apps 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喺个电话咧系天气报告啊，天气嗰啲叫做乜嘢 啊？天文台嗰个 apps， 嗰个 apps 要睇清楚先得。 系啊，同埋第二个一定要装嘅咧就系我哋 RTHK 嘅 apps， 装我哋可以听下 Beautiful Sunday， 咁我哋咪可以教下你个格格点样做好啲咯。Sawa ina ya hulu kumang jadi bunga cinta 讲咧呢个歌名咧，打呼噜咧，好似国语嘅打呼噜，即系好似嗰个音啊。但系原来格先成日话佢个意思系解 以前， 即系讲翻以前嘅一啲回忆经历咁啊。 嗯， 佢就不停喺度唱打呼噜。 系啦，以前点样点样，以前点样点样。 哦， 系 The Groove 嗰个。 嗯，我都几中意呢啲节奏啊！朝头早，希望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啦、啊。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咧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天气系稍凉嘅，咁啊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早上都系稍凉嘅。现时室外落低气温咧系20度，相对湿度系91%。 Sekarang suhu udara 20 derajat Celcius, humiditas 91%. Hari ini berawan, juga bisa hujan 1-2 kali. Pagi harinya juga agak dingin, paling tinggi mencapai 23 derajat Celcius dan juga berangin. Kedepannya perkiraan cuaca 2-3 hari adalah pagi hari juga masih dingin. 嗯，咁啊呢个时候咧，都有个 announcement 要同大家讲一讲、哦。 Nah, ini adalah layanan penerjemahan yang tersedia dari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Pusat untuk Etnik Minoritas, yakni CHIR. Dia menyediakan layanan penerjemahan untuk etnik minoritas di Hong Kong yang tidak bisa berbahasa Chinese dan Inggris dan bisa akses informasi dari Hong Kong ini dengan meminta pertolongan dari hotline juga bisa ya, hotline penerjemahan lewat telepon dari CHIR ini yang beroperasi setiap hari. Jadi dia ada 8 nomor hotline untuk 8 bahasa yang berbeda-beda. Untuk bahasa Indonesia, nomor telepon hotline-nya adalah 3755-6811. 3755-6811. Sedangkan bahasa-bahasa lainnya boleh kita cek, boleh ditelepon ke sana untuk ngecek sendiri, untuk bertanya ya. Dan selain menelepon untuk minta bantuan penerjemahan, bisa juga pakai pesan ya atau WhatsApp, dan WhatsAppnya bisa ke nomor 5634-4587. jadi bisa komunikasi di sana. Selain itu, pusat cheer ini juga punya layanan-layanan lain, contohnya tempat wifi gratis ya, pojok komputer, juga untuk mencari kerja ada mesin di sana, ruang bermain untuk anak-anak, dan juga kelas komputer, kelas bahasa Chinese, Inggris, dan lain-lainnya. Jadi boleh datang ke sana di Kuntong tempatnya untuk bergabung dalam kegiatan dan program mereka. Untuk informasi lebih rinci boleh telepon ke mereka di nomornya 3106-3104 atau pergi ke websitenya www.hkcscheer.net。 呢、这个咧非常之长啊，关于一个翻译同埋传译嘅服务啦，咁但系呢个咧我就真系睇唔明啦，因为全国都系印尼文啦，咁但系就知道咧有一啲嘅网站咧，如果大家都需要使用呢啲服务咧，就可以上去睇下嘅。咁可以上到咧www.hkscheer.net， 咁又或者咧系有一个查询嘅电话啦，3106-3104。咁如果咧少数族裔人士咧，无论系都有几个语言，我见到佢吓有印尼文啦、尼泊尔啦、菲律賓啊、泰文啊、越南啊等等啦，咁都可以有唔同嘅翻譯同埋傳譯服務。咁如果咧想知道多啲嘅資訊，或者真係有需要咧去用到呢啲嘅服務嘅話咧，就可以上到頭先講嘅嗰個熱線電話或者係網站咧查詢啦。誒，講到咧有啲咁嘅新嘅服務咧，我哋陣間咧七點半翻嚟咧都有一個新嘅服務同埋資訊咧，可以同僱主啦或者人嚟姐姐講下。咁啊，有好多服務咧而家都開始變得電子化啦，就唔需要話自己親身去做好多嘅安排。可能咧系可以悭咗时间，亦都系疫情底下咧可以减少人群聚集嘅。阵间七点半翻嚟 ，Beautiful Sunday， 我哋同大家讲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黄头磡加强苑加盈阁一个嘅低层单位凌晨三点几发生火警，至少一死一伤，包括一名大约60岁嘅女子死亡，以及大约80岁嘅女户主夭童，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话起火之后，多人报案指见到浓烟，起火原因未明，大约90人疏散。本港一星期内出现第二宗接种科兴疫苗之后死亡的个案。55岁女死者有长期病患，前日出现急性中风，送院抢救之后在寻日清晨去世。卫生防护中心话，暂时未能够确定同接种疫苗有关，现阶段暂停接种计划是太仓促。医管局话，女事主有高血压、血脂高同埋蛋白尿，临床诊断怀疑系脑血管栓塞中风。事主曾经接受中风治疗，注射过药物。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相信系中风导致死亡。委员会星期一会审视死者嘅解剖报告同数据。他说没有数据显示接种之后会引发中风，现阶段不会叫停接种计划。又说接种中心的医护人员不会详细询问市民的身体状况，市民有责任先向医护交代。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央视访问。梁振英说，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完全是对基本法的正常延续，未来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不会低估难度。除了完善选举制度，仍然有本地法律的修改工作，之后仍然有几场选举要好好落实，达到修法的原意。所以这个工作不单止是两会期间的工作，也不是未来一两个月的工作，跟住落嚟工作至少持续一年。另外，梁振英被问到在坚持爱国者治港方面，怎样评估一个人是不是爱国，以及怎样防止一些人扮演爱国者。 梁振英说可以透过排除法，爱国者是有一定的定义，但是不爱国者甚至是违反国家利益、危害香港利益的人，例如走到美国或者在立法会里面捣乱，肯定要排除出去，来确保爱国者治港。他说希望透过社交网站点出这些人的名字，向社会发一个讯息，就是道理在建制派一方，不要怕亦都是不可以怕。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19,000亿美元的疫情救助方案，方案将会送回众议院表决。总统拜登期望众议院亦都能够通过，令他可以尽快签署成为法例。拜登预计美国民众最快可以在今个月领取政府发放的款项，救助方案亦都能够加快疫苗制造和分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印尼植物知多啲。 沙葛系印尼特产水果。在印尼随处可见的街头小食，水果沙律就是常用沙葛的。 虽然沙葛的外皮看起来好像有些污糟，但是它的果肉就是白洁无瑕的，味道清淡又甘甜香脆。 此外，印尼的女仔确信吃了沙葛会美白皮肤，去除色斑，所以印尼人也都使用沙葛精华制成润肤露的。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就要留意住星期日早上6-8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推动的 Beautiful Sunday 啦。 我啱啱够65岁，搭车扣2蚊就得啦。 系、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2蚊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噶。 咁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咪可以2蚊搭车咯？ 咁系犯法噶，唔合资格嘅乘客用2蚊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唔好试啊！ 家有爱宠训犬学堂， 自己嘅狗狗都会互相打交，其实佢哋都会有妒忌心噶。 狗狗有打交的问题，其实大多数都是因为狗主不公平而造成的。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2点， 阿 l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我最怕的科目。 我最怕就是数学科，类似百分率和体积，觉得它可能比较深奥一点，有点难理解。 逢星期日早上8-10，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二台通识60秒， 我整咗煎蕊啊，请你食一碗啦。 煎蕊咩嚟噶？未听过嘅。 煎蕊咪即系我哋喺印尼餐厅可以食到嘅珍多冰咯。 哦，咁我都食过唔少、啊。我知佢系印尼爪哇地区嘅传统冰冻甜品。最基本嘅食法系喺刨冰上面放啲翠绿色嘅粉条、椰汁、椰糖浆、红豆等等，咁就食得啦。 咁你知唔知啲珍多粉条系用乜嘢同埋点样整成啊？ 我知系用咗斑斓叶汁嚟整嘅，所以系翠绿色。至于点整，咁又唔知道、啊。 整珍多粉条除咗要用斑斓叶汁之外，仲要用米，亦都可以混合一啲木薯粉搓成粉团，然后预备一个有大窿嘅西网，网下面放一盆水，将粉团倒落个西网，慢慢就会变成一条条粉条。在水中成形之后，捞起摊冻，珍多粉条就大功告成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8，《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时间来到7:39，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最后半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咁直播室继续是有格先生和格 Barbie 的。 南蛮巴基香港。 今早上刚才呢新闻之前就讲到说有些新的这个可不可以叫做是设施呢，因为这件事都挺常要去做。如果你家有请家用姐姐的话，这件事都是经常要去做的一件事来的。 两年一次啦。 是啦。 如果是真的完成了 contract 的话。 是啦。有些人就选择自己做，有些人就选择交给人帮手做。讲的呢就是一些工作签证的申请啦。以往其实呢即我都想问一下，因为我自己就交给人做的。我就不是很非常之去跟进呢到底如果我请一个工人姐姐的时候呢、啊、agent 那边要帮手搞点什么啦。通常呢我这一类懒人呢或者我又不想烦啦，就交俾啲专业人士啦，通常就係合约啦，连埋所有嘅譬如 visa 啦，或者佢几时嚟呀，安排啲日期呀，机票呀，乜嘢 click click 嘅嘢呢我都交晒俾 agency 去做嘅。咁但係今朝呢即係见到呢一个报道讲到话有一个新嘅 apps 呢即係可以喺网上做一啲嘅程序嘅时候呢，又諗下其实系咪真係可以自己搞㗎啦。 但系呢一个咧就系、是、一部分嘅啫，咁啊，真系系近你全部啲documents 啊，全部啲 contract 啊，全部搞掂晒、签晒啊，有啲去个 consulate 个 job 啊，然后你要递俾嗰个政府个部门，即系去 immigration department 嗰一部分， 最后嗰步。 就可以 online 啦，你唔使再去嗰度啦，唔使出现啦。同埋咧，到时到后嘅时候咧，佢个步骤咧，令到你咧，因为你要攞翻嗰个签证 visa OK 嘅时候咧，亦都唔使去攞。 哦，就可以透过呢个 online， 即系网上就做咗呢个动作啦。 系啦，我哋就见到咧，因为一个系新嘅服务嚟嘅，系叫做 Smart Renewal。 我好中意 Smart Renewal 啊， 我好中意佢个中文名嘅，叫做智容易啊，即系智能嘅智啦，之后就是家用用工的用啦，咁啊容易嘅嘢。 嗯， 这个我觉得个中文名就好似开心过个英文名啊 ，Smart Renewal。 jadi perpanjangan kontrak dengan majikan baru dengan cara yang lebih gampang dan online。ceritanya， 咁呢度就话嘅系有几样嘢先得嘅，真系如果系同一个雇主嘅，你个 contract 完咗，你就上去嗰度再续嘅话咧，呢一个就可以啦，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啦。咁就你有。几步曲嘅啫，四步啦，四步 four steps 嘅啫。咁你啲嘢全部你去网上嗰度 apply 啦 ，apply online， 咁、yeah? 然后咧，佢就要收费噶嘛，嗰啲 visa， 佢就会寄俾你咧一张嗰啲类似 收费单啦、 啊啊然后咧，你收咗咧，你就去嗰度交钱啦。交完咧， 就驅逐嘅話，係好簡單，你就會收到個 visa 去寄個 by post 俾你嘅。 嗯，咁即係完全係可以足不出户咁樣，你最多去開下信箱要收翻個張單。 係， 但我想講咧，我而家諗起呢一個服務咧，其實唔單止係淨係受惠咗香港有請傭工嘅朋友仔啦，因為我記得咧，我對上一次咧去灣仔嘅入境事務處嘅時候咧，那個大樓咧，你知佢分幾層噶嘛？ 係， 咁有啲人譬如好似我咁咧，我去攞護照咧，我就上唔知三樓定二樓咁樣咯，我真係唔記得幾多樓啦。總之係上面嗰層啦。咁然之後中間你會經過有一層咧，零零細細，你會發覺咧聽到好多唔同你又好唔熟悉嘅語言嘅，即係菲律賓姐姐、印尼姐姐，全部就喺曬嗰一層咧，然之後係打曬蛇餅嘅。如果你有试过去攞护照而要去攞丑的经验呢，你应该是那个钟数呢，你就会发现呢那里的电梯口呢是全部企满晒人，是好长好长条队。我完全是幻想不到他到底得咁少丑，为什么可以有咁多人的呢？咁原来呢，我发觉因为好多姐姐呢，任何國籍都是，他們當要去入境處辦手續的時候，其實他們是不是很知道到底那個時間是怎樣，那個程序是怎樣，大家就抱著個心態就是我去了先啦，去了等應該就 OK， 或者去到先問一下人啦，那就可能跟僱主說、我今天去整了，結果就可能很多個鐘都回不來，因為原來早上的醜派曬了，要等到晏晝，很多時候這些情況。但是如果今次呢說發展到有一個網上的遞交方法，如果特別是說Visa啦，剛才格先生提到有几个情况，就是说如果在同一个雇主的合约完了，然后你是想续约的，又或者是你想延迟回去你的原居地，即比如我印尼来的，那我完了约可能我要回去的嘛，我没有合约在身，我不可以逗留。但是如果我又想做一个这样的延迟的手续，这几方面呢都需要的话，就可以试一下去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自容易啦，就去看一下会不会可以对于你的工作签证申请呢，就可以不用去到入境处排长龙就做到这件事了。还有我觉得有样东西好的，就是当你转了做网上的时候，你如果是要网络大挤塞，你最多都是在家里的电脑或者是手机都是进 refresh， 你就可以不用再去那里排队那么惨了。可能对于雇主来讲都是挺容易和便捷的一件事来的，起码你不用说个姐姐可能有一天突然之间请了假，为什么这么久都没回来的，原来就是排队 预了真的长时间。同埋呢，我以前呢有个姐姐 renew contract 的时候，那阵时我那个姐姐是可以自己去那里入职的，我就因为是同一个区啦，同佢通常都是去嗰个区嘅，我就同佢讲过 instruction， 你摆喺个 drop in box 唔好等，摆入 就走啦嘛 ，inbox 前后走，因为真系咧系要做埋大啲嘢嘅。但系你知啦，姐姐如果系 renew contract 呢啲嘢，梗系紧张噶啦，咁唔会 drop inbox 系啦，就会排队 自己大，同埋自己排队，就变咗真系好似格拉比讲嗰、那个、那个 scenario 嗰个情况发生咗，就等咗几乎大半日啦。 其实我觉得咧，攞护照或者申请旅游证件咧，通常都系你要预翻咁上下时间，你千祈唔好谂住半个钟搞掂。我谂都好罕有嘅情况会半个钟搞掂，我真系试过半个钟搞掂嘅。 即系预松啲好过预到咁问咯。 系啦， 真系如果系你预咗，譬如话四个钟，但系但我试过系四个钟搞掂嘅话咧，你咪赚咗咯。 你讲得啱，我亦都试过四个钟，甚至乎我试过再长啲时间添，因为我真系经历过。我上次有一次攞证件咧，我都急急地嘅，要去攞嗰个证件嘅时候，咁咧朝头早我真系好早去排队嘅，但系都冇办法啦，唔够人早啊，始终可能我系准时去到啦，人哋系早两个钟去咁样咧，咁我已经排队尾就啱啱派唔到到我啦个丑，咁然后就真系好听话地要等到晏昼咯，咁但系你知道我住得远啊嘛，咁我又冇理由即系翻去，然之后再出翻嚟啦，咁结果咧通常大部分人就会好似我咁啦，选择系喺嗰度等咯，系啦。等到夠鐘，咁你最多就係可能去附近坐下食個早餐啊，或者食完早餐又再行下，然之後又再食埋個午餐先再翻去咁樣啦。咁但係你又不敢太遲或者太慢去排隊啦，咁所以變咗嗰個時間咧，嗰大半日啦，其實就真係搞咗大半日。咁你就會成日都好精神緊張咁諗住啊，到底陣間點排咧？陣間嗰啲表係咪我已經填好曬嗰啲就啱咧？咁同埋咧，我覺得有一樣嘢都係難嘅，因為啲表格咧，其實如果你唔係填開表嘅人咧，就算你系好熟悉嗰个语言咧，你都会好犹豫，到底呢一格应该填咩咧？ 同埋尤其是有時印尼姐姐都係嘅，填表咧有時帶咗啲證件去咧，佢哋總係會對於嗰個 number 應該填邊度啊，個名姓氏啊會唔會調轉咗啊？僱主個地址係咪真係咁寫咧？你知有時要填埋啲街道名啊，屋苑或者樓層座數咧，應該冇問題嘅。但係當去到街道啊、區域啊嗰啲咧，佢哋係有少少困難嘅。有時我都試過有一個姐姐捉住我問咧，到底香港九龍新界係點分？真係有啊，真係試過。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可能佢哋對於填表都唔係好叻呢，就更加花時間囉。 你覺得佢哋仲大家就會覺得佢幾層啊，佢個 unit 乜嘢啊，佢會清楚啊，你覺得？ 我覺得佢清楚容易過填後面嗰啲囉。即係佢唔識分邊格打邊格啊，因為後面嗰啲。 我覺得如果格格呢寫地址嘅時候我發現啦，總一定有啲地方咧，佢係填留嘅。 嗯， 咁因為印尼個地址你知噶啦，印尼地址係好短 嗰幅地啊嘛，因為成幅地啦，佢屋企 你就一個 number， 分分鐘係一條街個名，然後你個城市個名咪係你個地址咯。 嗯哼， 咁變做香港嗰啲點解咁多㗎？又要 block 啦，又要 unit 啦，又要幾樓啦，又要個地區啦，又要嗰個街個名又咁長。類似佢一定會寫樓噶，分鐘係佢唔記得寫 unit 啦，佢分鐘唔記得寫幾樓幾層嗰啲，佢通常都會寫嘅。 但可能唔記得咗寫邊座啦。 邊座當然啦，同埋佢會唔記得佢個 unit 幾，譬如話佢個係 flat A B C D， 佢覺得24斜棟 F 咧 ，F 就係個 unit 啦，已經係。佢唔記得佢個 flat 係分鐘 flat A 啊，佢唔記得咗。 其實係27 A 先係你住嗰間。 係啦，佢就邊座係 F 就係噶啦，我以為 F 係 floor 啊，呢啲咧係真係要睇清楚噶。 係啊，所以即係我覺得對於印尼姐姐嚟講又好啦，或者即係對於要申請 visa 呢樣嘢嚟講咧，咁你始終你有好多資料要填噶嘛，咁如果係可以喺屋企咧，嗱，我幻想啦吓，可能雇主就可以同印尼姐姐一齐填咯，有时啲资料，咁变相咧，即系当佢，我都中意咁样噶，譬如咧，我都试过唔知填表格系做乜嘢，我真系唔记得上次系做咩啦。咁但系咧，当印尼姐姐有时好困扰话啊，点填啊，点填嘅时候咧，我就会叫佢坐低，嗱，我哋一齐睇下吓，因为一来咧，我对住佢搬护照咧，我都好似文盲咁嘅，我都唔，因为我都唔识分啊。你估我好叻咩？我識分佢姓乜名乜乜，其實反而係我唔識填。咁我會叫佢坐低同我一齊填，跟住到佢唔識填嗰啲嘢咧，我就識填啦。譬如嗰啲咩聯絡人地址啊、乜之間資料啊嗰啲，得我嚟咁就可以分工合作咯。咁所以即係如果有咗呢一個嘅途徑咧，可能又可以試下一齊去合作咧，咁就會填得快啲咯。 又平時咧，好似你住咁遠嗰啲格拉比一樓啊，啱你啊。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呢、這个时候都要同大家讲下啲相关嘅资讯，麻烦格先生。 Ini pendaftaran untuk pemberi suara dan kalau seandainya anda adalah orang yang umur 18 tahun atau di atas itu dan juga permanent resident Hong Kong tinggal di Hong Kong boleh mendaftarkan diri sebagai pemberi suara dan mendaftarkan dirinya itu sebelum bulan Mei tanggal 2. Formulir registrasi tersedia di layanan pusat-pusat layanan seperti Cheer, Home, Hope, Link, Shine Touch atau Yunlong Town Hall dan juga di kantor registrasi dan juga kantor pemberi suara dan district office dan juga di management office dari tempat tinggal public housing. Juga boleh ke website voterregistration.gov.hk untuk download formulirnya. Setelah diisi formulirnya bisa dikirim ke kantor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office pakai pos, pakai fax atau email. Untuk detailnya boleh ke websitenya atau telepon 2891-1001. Dan kalau seandainya sudah terdaftar sebagai pemberi suara, boleh ngecek lagi ya data-data diri apakah masih valid dan juga kalau sudah pindah harus diganti alamatnya dan itu harus dilakukan sebelum tanggal 2 April. Dan untuk cek informasinya itu boleh ke website lagi yang ini www.voterinfo.gov.hk. Dan harus informasi yang diberi itu harus yang akurat dan yang benar. Kalau seandainya ngasih informasi palsu itu pelanggaran hukum ya. Jadi ingat kalau ada perubahan sebelum 2 April, kalau mau mendaftar sebelum 2 Mei. 咁样关于选民登记嘅一啲资讯啦，咁如果想知道多啲详情咧，可以上到去选民登记嘅网站啦，就系 voterregistration.gov.hk。咁另外仲有一个途径嘅，就系可以听下我哋今晚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九点半咧 ，Albert 都有一个环节咧系同选民登记挂钩嘅，就系叫做区区精选民歌经典。咁除咗会讲下一啲选民登记嘅详情咧，亦都会为大家送上一啲靓歌，讲下佢嘅相关喺啲唔同地方嘅回忆啦。同大家分享下嘅，好啦，仲有一个疫情相关嘅资讯要同我哋讲下嘅。 Ini pesan yang memang harus selalu kita ingat ya untuk melawan virus ini. Jadi kita harus tetap social distancing, paling sedikit 1 meter dari orang lain, jaga jarak sosial ya, dan hindari keramaian. Kita tetap tidak jabat tangan dan kontak fisik dulu. Dan kalau pakai masker harus dengan benar dan juga kalau bersihkan tangan sebelum pakai, sebelum lepas masker, sesudah lepas masker, dalam transportasi umum dan tempat ramai selalu pakai masker dan kalau kita bersin dan batuk pakai tisu dan sering bersihkan tangan, cuci tangan dengan sabun dan air, kalau tidak ada fasilitasnya pakai hand sanitizer, di rumah juga kita bersihkan dengan benar, tutup toilet sebelum bilas, siram pipa Utrat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satu kali satu minggu dan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pasan pakai masker, jangan keluar bekerja atau ke tempat ramai, dapatk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冇错啦，疫情期间咧，我相信咧好多嘅防疫措施咧，大家都已经习惯晒噶啦，勤洗手啦，戴口罩，同埋避免去人多挤迫嘅地方。当然啦，喺自己一啲嘅个人卫生啦，同埋家居清洁上面咧，亦都有好多要注意嘅地方。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持之以恒啦，咁啊对抗呢个疫情，早日咧希望可以踢走我哋呢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咯，我哋下个礼拜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Bye。 Suck